三十二页好，新旧说的差异呢，我们讲了第三点，好，讲了一到三。那第四个树枝追加，这个顺便就把它当做复习。好，最主要在几步之数的话，旧说是具体的权利嘛。好，那其中你要把谁对谁特定清楚，好，这样才算是特定那个具体权利。那如果是新说的话，它重视的是拿到什么东西，好，对什么东西的受领几步地位。好，我们一样举好那个请求权竞合的例子。他起诉用767，好，所以他起诉用的权利是767。那诉讼中再多主张455，好，租赁物返还请求权。那我们要讨论的是他算不算追加？好，所以第一个同学要知道什么叫追加。好，那追加我们之前有稍微提过嘛，只要树枝三要素其中一个有动，一个就够了。好，只要其中一个有变动，这个就算是变更或者是追加。好，那我们这边就要讨论人都没有动嘛，好，都是甲和乙。那诉讼标的有没有动？那因为它是一个给付之数，所以呢我们就要分两说，好，分别来讨论。那如果照旧说的话，我就用黄色哈。旧说的话，具体权利像甲对乙的767，好，就是它的诉讼标的。那诉讼中再多主张455，所以另外一个权利是甲对乙的455嘛，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诉讼标的，所以多了一个诉讼标的，应该算是树枝追加没有错。好，但这个只是定性而已哦，我们后面还要学到说到底追加是什么吧，然后后续的效果是什么，好，然后最后结论是什么，这只是前面。所以因为它的诉讼标的增多，所以它算是树枝追加。那学过的同学就知道，好，如果它是追加，就要讨论它的追加是否合法。那这边因为它是请求权竞合嘛，所以你就要想到255条第一项第二款，好，基础事实同一，就是背景是一样的，背景是同一个故事背景，所以这边其实再把它写完整一点，在后面会讲。好，用25第一项第二款承认它的追加完全合法，所以我们的455就会产生系数的效果。那如果照新说，好，照新说的话，它重视的是受领给付地位，所以是甲拿到 A 绿色的部分，好，甲拿到 A，甲对 A 物的受领返还地位。那新说的话，你看这个多一个45，其实没什么影响嘛，都是一样的。好，我要的都是拿到这个 A 物啊。好，那767、45在他眼中只不过是背后不同理由而已。好，不同的攻法方法。所以新说来看的话，人没有动，诉讼标的没有动，然后声明有没有动？声明我们上次学过。声明要怎么讲？清楚的告诉法官说我对谁要什么东西嘛。好，那这个题目是我对乙要 A 物嘛。好，所以你要把 A 物还给我。那767、45不会出现在声明里面啦。好，所以呢都一样，都是被告应返还 A 物给原告，所以呢加了45之后都没有影响，都没有变动。所以如果照新说来看，不是追加。不是追加。好，那我们以后后面会学到哈，虽然它不是追加，但它其实也有法条可以用，它要用256条，在后面会学。好，如果你只是补充更正事实上法律上的陈述，他说这个是可以做的， 好，所以你这个动作我要多主张四五，这个是可以做的哦。好，用二五六，它叫做补充还是更正？多一个嘛，好，所以是补充。法条里面事实上法律上的陈述其实就是攻防方法，好，所以就是我多主张一个攻防方法，这个完全合法。下面第五个，请求的同一性。好，这个标题比较不重要啦。好，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后面这个问号。好，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光看声明能不能特定它的诉讼标的？好，就我只看原告的起诉声明，能不能知道他审判对象范围是什么？好，他用的这个诉讼标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不带替补，好，就上面的情况，好，他要求对方返还 A 车特定物，好，不带替补。好，那这个时候同学要先看好声明要怎么写，我们上次讲过嘛，对乙要 A 车啊，好，所以是被告应返还 A 车给原告嘛，他的起诉声明很简单，起诉声明，好，我对乙要 A 车，所以是被告应返还 A 车给原告。好，这句话是他的起诉声明。那我们现在就研究，好，我只看声明能不能特定他的诉讼标的。好，所以你从声明看能不能知道他是用哪个权利，用哪个标的。那讲到标的，好，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是给付之数嘛，所以你要分两说。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分两说来思考。先用就说，好，就说的话，诉讼标的是具体权利。好，那我们就看被告应返还 A 车给原告，我知不知道他背后是用什么？看不出来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他背后是用767，还是说他用45，还是说他用其他的东西，好，用其他的权利都有可能啊，因为他只是一个我要什么东西的主张嘛，好，所以看不出来我要的权利是哪一个，所以如果以就说来看的话，诉讼标的看不出来，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叫做声明之无色性，就讲义上有写，好，声明之无色性，所以要了解老师们讲到声明之无色性，要了解他在讲什么。好，所以他说声明，光看声明无色，色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他的诉讼标的，色代表诉讼标的哦。好，就是我看不出来他的诉讼标的是什么，这个叫声明之无色性。那同学们想到老师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东西，他一定有原因嘛，如果说这个东西他有声明之无色性，那我们重视什么？你的状子一来能不能只说啊，我跟对方要 A 车，没办法嘛，法官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嘛，因为我不知道你是用767还是45还是其他权利嘛，所以我们就要求原告你要说什么，你要说来龙去脉啊，你 你的故事背景啊，对不对？然后呢，我才知道说，哦，你是用所有权，还是说你是主张租赁关系，还是说其他法律关系？所以其实重点在后面哦。如果他有声明之无涉性，重点是一定要记载原因事实。好，原因事实就成为他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这个在244条第一项第二款，二是第一项好像我们的起诉状，你要写诉之三要素。那其中第二款是包含诉讼标的及其原因事实，尤其是遇到了声明之无涉性，他一定要讲原因事实。好，所以要说故事，法官才能知道说你是主张哪一个权利。好，那换新说。如果照新说来看，好，只看声明能不能特定诉讼标的，这同学应该会吗？新说的标的是什么？我拿到什么东西啊？好，我对什么东西的受领给付地位？所以你看声明，我要拿到 A 车嘛，对，就是 A 车给原告，所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没有声明之无涉性哦。那有的同学很可爱，他说这个叫声明的有涉性。没有这种说法，好，就是说这个不具有声明之无涉性，要这样讲，不具有声明之无涉性，所以它没有。那没有的话，如果正好因为这是陆老师的这一说嘛，新说是陆永嘉老师那一派的，那陆老师又认为这个情况是可以不用写原因事实的，好，就可以不用表明原因事实。但是如果照旧说的话，就是一定要写，好，它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再来下面代替物，假设原告对被告主张，好，我要100万，好，你要给我100万，好，那起诉证明这个同学应该都会嘛，声明要怎么写？你一定要很快的做反应哦。被告应给付新台币100万元，应给付原告新台币100万。好，那一样我们观察这个起诉声明，好，光看声明能不能知道他用什么，用哪一个标的，所以一样嘛，给付之数，好，我们也是分两说，就说的标的是具体权利。好，那同学你看声明知不知道他用什么？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是用184啊，好，还是用179啊，好，还是用其他的东西嘛，不知道，看不出来。所以呢，就说一样有什么声明之无涉性啊，所以就拉到上面就好，都一样，一模一样，它跟上面一样，也有声明的无涉性。那为什么要讨论声明之无涉性？重点是原因事实故事背景，好，就会成为你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你一定要写在你的状子上面，好，要写在你的起诉状上面，法官才知道你的诉讼标的是什么。好，那如果照新说，好，如果照新说，新说的标的是我拿到什么东西，好，所以你看声明，如果照这个声明，好，然后用新说，能不能找得到他的诉讼标的是什么？所以同学你要想哦，你要看，如果你自己想得通，你就不用背这个问题了嘛，你就可以节省你的记忆空间啦、啊、好，就尽量自己想的，拿到什么东西，我要拿到100万。好，那100万，我对于100万的受领给付地位算不算是特定这个诉讼标的？所以为什么要分？你会发现哦，为什么老师们来讲这个问题，他会分不代替物跟代替物差在哪里？那个100万没有特定嘛，对，那我们两个可能会有每一次的货款都是100万，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主张哪一次的货款100万？所以无法特定，没有办法特定就要怎么办？你就要说故事啊，好，就说啊，我是那个某年某月某日啊，好，买什么东西，然后呢欠了那个100万，好，要你给我，所以这个一定要去具体特定那个100万。所以新说这个要注意哦，它一样也有声明之无涉性，它也有，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特定。 所以在代替物的情况下，不管是旧说还是新说，都要求你要写原因事实。好，因为他如果单单只有声明的话，没有办法特定他的诉讼标的。好，所以你慢慢就会发现，好，其实新说也没有那么单纯哦。好，新说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哦，我只要看声明就好了，其实没有嘛，我还要特定是什么东西，哪一次的100万。好，所以你还是要具体特定，而不是只看数字啊，不能只看数字。好，你还要综合它的背景来参考。好，下面第三，新说跟旧说的优劣，好，他们的优缺点。好，那旧说的话，当然同学都知道嘛。我起诉767，好，我就是只审767。那将来的既判例确定之后，既判例就只有给予767，因为我们说争取结果嘛。好，因为从头到尾只有审767啊，所以只有767才会产生既判例的效果。那45就不会产生既判例嘛，因为没有审到嘛，好，没有支出诉讼成本嘛。所以呢，它的既判例范围非常的明确。好，我起诉767就只有给予767。那没有成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可以再来一遍。他说对原告比较好，这个是优点，都嘛是自己说的嘛。好，所以就说自己的优点是这两个。但是第二个优点哈，其实邱老师反对哦。这个邱老师反对，他会有什么问题？原告可以再来一遍，会造成另诉。但是我们诉讼法喜不喜欢另诉？不喜欢嘛，浪费时间，好，浪费劳力时间费用。所以这个邱老师说，这哪是优点？好，这个是侵害我们大家的程序利益啊，好，损及程序利益。那旧说的缺点，好，旧说的缺点呢，最主要是像骆文佳老师，好，他是新说，然后去攻击对方的，所以他认为旧说最大的缺点就是会反复起诉，好，就767输了没关系，再来一个455，就会造成纷争没有办法一次解决。好，那下面好，新说他的优点也是自己说自己，好，说我很好啊，我一次诉讼就全部都结束了，好，就767输全部都放进来了，因为我们重视的是受理给付地位。那缺点的话，好，缺点的话就是既判例不明确，容易使当事人遭受突袭，因为当事人他可能没有学过民法，好，所以不知道什么767诉的关系。那结果你如果是落法官，好，那你全部都会急，一个故事背景全部都急，永远不能再起诉，那可能跟当事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他的思考方式可能是跟法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他的缺点。所以其实各有优缺点。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它的优缺点？最主要就是要带邱老师的说法，因为邱老师发现哈，两说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最好是怎么做？我们中国人都采中庸之道嘛，所以呢，邱老师就说，那我们就不要绝对划分，我们就采相对的见解。好，所以你可以翻过来33页，邱老师采的是诉讼标的相对论。那相对论哈，其实很单纯，你想一个问题就知道。老百姓没有学过民法嘛，对不对？他不知道什么叫767，不知道什么叫45，不知道什么叫184，什么叫179，所以他起诉一定会怎么想？我就跟法官好讲故事背景嘛，啊，你是判官啊，好，所以你要帮我决定说这件事情他要不要给我多少钱，好，要赔我多少钱，所以他不在乎法律关系啊，他在乎结果，这老百姓的想法。所以其实邱老师就是对老百姓好，好，就是你不知道没关系，反正呢，法官的结果。法官来适用法律嘛，那你只要说故事就可以了。所以邱老师就说两个都可以，好，不管我是用具体权利特定，整个审判对象范围可以，就比如说我用184特定，我用767特定，好，这种传统的方式，他说本来就可以。那另外说故事的方式也可以哦，好，所以这就是他的诉讼标的相对论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单单只有用说故事的方式来特定，这个全部都是容许的。好，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第三点，33页下面的第三点，好，它的主要内涵你可以看最后一段，他说容许原告起诉，你可以用个别权利为基准，这个叫权利单位型，比如说我用767为基准。好，那你也可以用求受给付地位，就是我要拿到 A5， 好，用这种故事背景的方式来讲，那这个叫纷争单位型，两个都可以。好，那到底用哪一个，原告你自己决定，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对老百姓好的说法。好，就是我容许你怎么样做都可以，反正重点是法官要来适用法律。好，那我们先看上面的第一点哦，如果站在邱老师的角度来看，好，诉讼标的它的 特定的机能，好，就它的功能在哪边。那因为邱老师很重视阶段性嘛，好，他说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使命、不同任务，所以呢，在前阶段，你可以看上面哈，前阶段要求原告要特定诉讼标的声明，好，具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是提示限定原告，好，他有意处分的审判对象范围，法官不能超过，这个就是处分权主义嘛，就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好，就发现他从第一堂课到我们最后一堂课，处分权主义都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哦，好，它算是我们诉讼法最重要的地方。好，所以这样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划分审判对象范围给法官，好，法官才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嘛，好，也就不能超过那个范围，要刚刚好，不多不少。那第二个，凸显被告攻击防御目标，好，防免突袭，就至少你锁定个范围，好，那被告才能够知所防御。第三个，要预告既判例客观范围的机能，好，就我们从本案中诉讼中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哦，我未来，好，将来这个判决确定之后，它哪个部分会受到既判例所及，然后会受到已事不再理所及，好，就是你将来不能反复再诉了。好，那到了后阶段呢，最主要就是真的要判断既判例了。好，所以他说到了后阶段，好，我就可以评价前判决效力范围的这个好处，所以其实讲的也是既判例。好，只是说到了后阶段，到了后诉讼，我就真的是要来决定前诉讼你的既判例客观范围到哪边，那那个范围所及的部分你就不能再诉，好，就不能再争执，这个是它的优点，好，它特定的功能。再来下面第二个，邱老师都有批判哦，好，他都会先骂一下对方嘛，好，再说自己的见解。所以呢，第一个他就批判，就说你自己好，可以另诉是好处，但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在邱老师眼中绝对不是好处，好，因为邱老师特别重视程序利益嘛，你另诉反复的浪费大家的劳力时间费用，一点好处都没有，好，所以他认为这个是缺点。那第二个，新书好不好？在邱老师眼中，哈，新说他自己讲，我们纷争一次解决是好处，但是邱老师说，有时候不见得是好处，所以你要抓一个邱老师的核心思想，反正就是对当事人好。那原则上当事人想怎么样，原则上都可以，但是有没有界限？有，我们之前学过两个界限嘛，不能侵害公益，就是不能违反诉讼集团现象。还有呢，不能以大欺小啊，不能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所以其他东西说穿就是这样子啊，好，就我对你好啊，你都可以做，好，只要你不要侵害那两个界限就可以了，好，所以原则上你都可以做。所以像金说这边邱老师有批判哦，他说可能会违反当事人的本意，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原告他要求对方赔偿100万，好，然后呢背景呢他同时可以构成184/179的竞合。好，那我们上次有提过184这个官司好不好打？不好打嘛。原告有什么困难？两个困难，举证构成要件不容易，第二个，纵使我辛苦证明构成要件，我要证明赔偿金额有时候也是蛮困难的。好，所以我们说原告比较吃亏，所以呢原告知道偶一八四很难，那我就跟法官说我想要先保留，我要好好准备嘛，好，因为它比较困难，所以我想要好好准备，然后争取时间，好，赶快去做收证的动作。那法官，我要先起诉179，好，就我要先起诉179，先主张179。那如果今天原告这样讲，遇到陆永嘉法官行不行？就不行嘛，因为陆老师才新说啊，好，他才新说，他重视的是什么？ 你甲拿到那个赔偿额100万嘛，重视是上面的部分，他不重视18C79，所以呢，如果判下来之后，全部都收到寄判役所给额，好，要重视是上面的，甲拿到那个100万赔偿额，所以如果遇到陆老师，就会变成强迫当事人，人家本来想要保留，可是逼他一定要全部一起主张，好，全部要一起来。那邱老师就说这样不太好，你对当事人不好，所以邱老师说如果当事人讲好我想要先保留，你就要尊重他哦，这是邱老师的想法，因为这个没有侵害公益啊，好，原则上是容许的，所以这里邱老师说人家想要保留你就要尊重他，好，所以他也有可以用具体权利来特定审判对象范围的这样的选择权，好，让他有选择机会。所以如果在真实个案中的操作，好，你可以看一下34页上面，那我们就用76745那个例子来想，好，比如说原告选择第一条路，他用具体权利来特定，比如说我们用767好了，好，原告起诉就跟法官说我要用民法767来特定审判对象范围，所以第一个其他权利会不会成为审判对象，不会嘛，其他权利比如说45啊，好，45法官就不能审嘛，因为原告都表明我要用767了嘛，好，所以45就不能审，那法院就开始整理争点做法的定性与评价，这句话没有什么，这个就是邱老师的讲法而已，那其实就是一般老师讲的审理过程，就我开始审了，好，就法官开始审了，然后就开始整理争点啊，然后做最后法的定性评价，那如果法院认为767不存在，好，就原告起诉主张那个权利不存在，要不要说，当然要嘛，好，所以你要说法官要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不然会有什么问题，突袭性裁判啊，好，所以你如果不讲直接送给你一个败诉判决，那当事人那样可能就是造成一个突袭，好，所以这里就要讲，就要透过199做一个阐明的动作，好，说本院认为啊你起诉主张的767不存在哦，你还有没有其他权利要主张，好，那原告可能就讲哦我还有一个455，那法官你就一起审好了，那这个动作叫做什么，追加，对不对，我本来起诉用767嘛，那后来说啊那我要另外主张45，所以这是不同的审判对象范围，所以呢邱老师就说要不要让他一起审，要啊，因为我们不喜欢定数嘛，所以呢一条路解决是最好的，好，就一次解决是最好，所以他说要宽认数字变更追加的合法性，好，尽量承认是合法的可以做，所以上面第一条路哦，其实同学你就偷偷把它想成来说就说，你就把它偷偷想成就说，逻辑思考方式都一样哦，但是你不能写说啊如果今天原告是用具体权利特定，那我们就适用旧诉讼标的理论，这样说就是零分，好，因为邱老师给分都很吝啬嘛，就是很低分，所以你要偷偷的想那个逻辑，但是呢不要讲说它就是等同就说，好，就是你偷偷记那个步骤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是用第二个社会纷争事实来特定，好，这个叫做纷争单位型，那用说故事的方式啊，就说故事，好，用原因事实的方式来特定，那各攻防方法并非合并，就是什么767啊45啊，好，不是合并，所以在第二条路的眼中767 45就是攻防方法的地位，你就会发现它很像什么新说嘛，很像新说，所以就把它偷偷想成新说就好，推理方式就都一样，好，那法院就开始审，那如果法官认为你主张的攻防方法不存在，要不要说，也要啊，好，不然会造成突袭，所以法官要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好，那如果当事人去变换他的攻防方法，这个叫补充或更正事实上法律上的陈述，本来就是容许的哦，本来根据256条嘛，后面会学到他本来就可以做，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低度的行为嘛，我只是讲个理由而已啊，好，我换一个理由多一个理由，这个不会动到审判对象范围，好，所以这本来就是可以做，本来就是合法的，好，所以你不管是用具体权利特定也可以，这个叫权利单位型，那你用故事说故事的方式来特定也是可以，好，这个叫纷争单位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来先看后面35页，35页这边这个表是我整理邱云公老师的说法，好，那以前其实以前没有这个表，这表是新的啦， 那最主要为什么拿出这张表给同学看，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在判断上会出问题，就干脆写给你看，这样比较清楚。好，比如说这边有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好，你会发现他的声明都长得一样哦，好，都是被告你要给原告新台币50万，金额不大嘛，好，是用简易程序，重视程序中的迅速的法理。好，第一个案例一，原告哪有这张票，好，然后票面金额是50万，那提示未获付款，好，所以为此基于票款请求权，请求判令这个被告你要给他50万。好，这个是用什么特定？所以同学你可以好用纸或用手把下面都遮住，就是把起诉形态跟法院要不要命补证、特定诉讼标的都盖住，只要你自己会判断，然后知道怎么做，这样就可以了，就表示你这边都不用去背了，好，不用去看了。所以第一个例子哈，它是用权利特定还是用说故事的方式特定？这个是很多同学会出现问题的地方。如果题目，其实题目好，你会发现逻辑上，比如说你是老百姓啊，好，你要来起诉，你的起诉状一定会怎么写？你最基本一定会说什么故事嘛，对不对？老百姓啊，我会说故事啊，故事啊，然后故事每一个，不管我是用具体权利特定还是用纷争，好，用纷争事实特定，它都是会出现故事哦，所以你不能用前面来判断，重点要摆在最后面，所以你要看题目中的最后面。所以最后面如果它有出现说，哦，我是用什么权利好来要求法院判什么样的结果，就代表它是用权利特定。但是如果从头到尾，尤其是尾巴最重要，如果尾巴都没有出现具体权利，它就真的是用纷争单位型，用说故事的方式来特定。好，所以要抓最后，看它有没有出现具体权利。所以第一个案例最后倒数第三行，它有说，好，就划线的地方，我是用票款请求权来主张，所以它是权利单位型，要这样判断，因为这很多同学会出错。好，那既然我是用权利来特定，要不要命补证？不用嘛，就很清楚啊，清清楚楚，我要审的对象就是原告对被告的这个票款请求权嘛，非常的具体特定，所以这个就不需要补证了，好，就非常清楚了。再来第二个案例，前面都一样哦，好，你可以看那个案例的事实理由，它都是有拿一张票，好，然后票面金额是50万，然后提示还没有获得付款，请求判令被告应给付该金额。所以从头到尾最后有没有出现我是用什么权利来主张？没有，都没有。所以他后面没有出现像左边什么为此给予票款请求权主张，没有，所以他是用说故事的方式来特定，所以这个叫纷争单位型。好，所以后面没有权利，他就是纷争单位型。那纷争单位型可不可以？可以啊，容许嘛，以邱老师来讲，它是一个容许的起诉的方式，所以要不要命补证就不需要了。好，他认为已经算具体特定，你就是使用纷争单位好来作为审判对象范围的特定。再来第三个案例，好，他的故事背景好涉及到也是一张票，然后支票50万，然后提示没有获得付款，所以呢要提及本诉讼。好，这是第四行，然后后面他再讲，他说这个题目好是原告他是一个孕妇啊，好搭了一个公车，那结果呢这个公车司机好他没有尽到他的注意义务，所以后来就肇事了，好，所以造成那个原告流产，所以呢他才签发支票好给付给原告作为赔偿之用。好，一样你要去搜寻哦，整个故事背景有没有说啊我是用什么184啊，还是说我是用票款请求权，都没有，对，就是一般老百姓在叙述故事的方式嘛，好，就故事过程是什么，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某个具体的权利，所以它是哪一种型？纷争单位型，它是用故事来特定整个审判对象范围。好，那既然是用故事来特定，法官你就要做什么事？可以嘛，对不对？不需要具体特定啊，你已经算是特定你的诉讼标的了嘛，因为我们说容许用说故事的方式来特定，但是接下来就是法官的责任哦，法官就要去厘清说，哦，这个故事背景它可能会构成哪些法律关系嘛。好，所以你可以看下面，它可能就构成什么票款请求权啊，好，债务不履行啊，侵权行为啊，这些。所以呢他后面有讲，如果这个当事人没有请律师，那通常就是希望什么，反正 我也不懂这些法律嘛，好，反正你法官就是判那个钱给我就对了嘛。所以他重视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中过程中间适用的法律关系。所以他说这是法院的责任，反正重视的就是最后结果该怎么判，你就怎么判就好。好，所以他说这样也是一个容许的起诉形态，所以三种都可以哦，好，全部都是可以的。好，那35页下面这一段呢，这个是同学回去看一下就好。这个是邱老师他在批判新说啊，好，新说标的理论我们刚才有讲过了。好，我们翻回来34页，看邱老师的题目。34页，好，这个题目是邱老师的题目。那同学常常会问我啦，好，就是说邱老师的题目要怎么样去判断？那我们只能说你要慢慢累积经验，好，但它有一些东西是很明显的，比如说通常一般来讲，以过去的经验来讲，通常发下来，那考卷发下来题目最长的，很长很长，异常的长，那就是邱连功老师的，比如他会过一半啊，好，那个就是邱老师的。然后第二个是它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用语，比如说你可以看这个题目哦。好，他是假列乙为被告，然后要求判决对方要给我40万。好，同学你看到40万有什么感觉？邱老师的题目好，数字通常都有线索，所以当他出现数字40万，你就要去看他金额大不大。不大嘛，金额不大算小的，所以他是适用简易程序啊。那既然是简易程序，重点是法理嘛，因为邱老师重视法理，这个法理就特别重视迅速，好，所以你要迅速解决纷争，就不能拖太久。好，陈琛以驾驶计程车，好，承诺在一个小时内将他载离机场，还要赶班机。结果呢，这个乙绕路，导致他延误班机，没有坐上去，好，损失多金。那因为对于这个甲的抗议心生不满，所以猛关车门，导致他的手掌被折断，好，支出这个巨额的医药费，为此提起本诉讼云云。好，你会发现邱老师习惯用法就是陈琛跟云云遥遥相对嘛，有没有看到？这是他习惯的用法。而这个我觉得只能说是一个参考值啊，因为像后来雷万老师他就很喜欢模仿邱老师嘛，就故意骗大家，就很无聊，所以大家就开始模仿邱老师。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值。所以到现在齁，讲一个结论，你要判断邱老师的题目呢，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考点，用他的考点来判断。因为邱老师会有特定习惯喜欢出的考点，比如说争点整理啊，像这种诉讼标的啊，好，这个都是他喜欢的考点，所以用考点判断比较安全一点啊。好，那当然其他只是辅助的，刚才讲比如说篇幅比较长，特殊的用那只是辅助的。而且邱老师很喜欢齁，说看这个题目有没有类似像最后一句话，好，就是说什么，哦，有看到了，在中间1、2、3、4、5、6，好，第六行是说明判断标准及法理依据，这也是他喜欢用的用语。好，所以通常也是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来判断啊。好，但这个都是参考值，比较安全的方式还是看考点。好，那回答下列问题。第一个，乙在86年9月1日第一次辩论期日声明求为判决驳回原告之诉，辩称原告所起诉的这个诉讼标的啊，事实主张不清楚，我没有办法进行答辩。被告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好，你看陈琛到云云中间有没有出现具体权利？没有嘛，都是说故事啊，好，说整个故事过程。那依照以前传统的方式，就是采传统诉讼标的理论，采就说。就说的话，一定要告诉法官说我是用民法184对他主张。好，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题目上面都没有出现，所以被告就说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攻击防御啊。好，你又没有具体特定，所以这个时候邱老师就问你，好，这个时候受诉法院要如何审理才能符合诉讼法上的要求，他所遵循的主义是什么。好，所以这个考的就是诉讼标的相对论。好，因为原告起诉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嘛，那被告叫他具体特定嘛，那以邱老师来说的话，要不要特定？不需要，因为它叫做纷争单位型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是用纷争单位型。好，所以同学你要写什么？你都是先抓考点啊。好，考点抓到之后，你就要去延伸思考，所以他在考诉讼标的的问题。那同学你可以写的就包含整个33页到34页上面全部都可以写。 好，所以如果照整个比较完整的答题方式的话，你要提到说哦，诉讼标的的好处在哪里，好，为什么要找诉讼标的，然后呢现在实务通说怎么说，好，它有什么样的缺点，那邱老师采的是相对论啊，好，那相对论比较好，为什么好，然后它的具体的操作过程是如何，所以就从33页到34页都是可以写哦。那当然你要看你的时间啊，因为考试还有时间的问题嘛，所以最主要重点就是33页的最下面跟34页上面。好，那这个最后也在讲小结论，就是本题情况它是用社会纷争原因事实来特定，这个是容许的，好，这个叫纷争单位型，所以这个是可以的，不需要再具体特定权利了。好，那第二小题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是后面的考点。假设以为上拍答辩后，受诉法院就延展其日到同月8日，这个是第二次开庭，好，第二次续行审理，并命两造届时提出准备书状，那等到这个期日就第二次开庭，法院使到庭的两造交换书状后，就再延展期日到同月的15日。好，他问你受诉法院所审理的方式有没有可疑之处？有啊，你怎么可以把律师当作快递来送书状呢？这个就是以前的做法，我以前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都很轻松的去开庭，就带着书状去，然后呢因为是新的书状嘛，然后交给法官，交给对照律师，那当然那个电影演的都是假的啊，好，就是我们不可能当庭看新的书状然后开始做攻击防御嘛，所以一定说啊，法官我们今天才拿到新的书状，所以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好，下次再来讨论，法官说好，那大家就回去就后合办，好，所以今天就是开庭就是送书状而已，所以这个是以前就是这样做，真的就是这样做。那现在邱老师就说，那你这样浪费时间嘛，你只要怎么做就好，不需要律师啊，我们用邮寄的方式就好了嘛，对不对？不需要到庭啊，好，你只要把书状然后寄给对方，寄给法院，这样就可以了。他说这个方式的确是有问题，浪费劳力时间费用，所以要怎么改进，就是用书状先行，所以这个是后面的考点。好，就是你如何去节省大家的时间，不要浪费劳力时间费用，这个就是在争点整理程序里面有一个叫书状先行程序，这个以后会上到。那其实这个问题点哦，就摆在哪里，我们要求程序要快，这个叫什么，哪五个字，审理集中化嘛，这个是上一次吧，好像是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讲的，所以其实它这个考点哈，同学顺便可以复习一下20页，这个是审理集中化的简表。好，那我们说整个要求程序中哈要快速，不能拖延，这个就是跟审理集中化有关。那这个问题刚才上次那个题目哈，它考的考点就是落在程序阶段化，就下面好，程序阶段化里面的争点整理阶段，好，然后用到的是四大争点整理程序里面的第一个叫书状先行程序，所以将来我们上到这边你不要忘记哦，你时时刻刻都要回想20页这个表，然后你要很清楚知道说它的考点是落在哪个地方，因为呢你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是抽象在具体，所以所谓抽象的具体就是说你要先写大的法理，然后再写小的东西嘛，再具体化的内容，所以这个表为什么那么好用，就它是抽象的部分。好，比如说我考到争点整理程序，你就写出这个表大概的过程。好，然后比如说考到促进诉讼义务，那也就是一样从大的范围开始写。好，审理集中化就是为了促进诉讼，然后可以分成主体面跟程序面来谈嘛。好，所以这个都是你将来可以答题的范围，然后也是架构你比较清楚的概念啊。好，这个是我们后面上到争点整理程序会提到的。再来请同学看36页，诉讼标的，好，剩最后一个杨淑文老师的说法。那杨淑文老师的说法它叫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也叫流动的诉讼标的理论，好，都可以，但其实重点是内容啊，好，名称比较不重要，重点是内容。在讲杨淑文老师的说法之前哈，我们要先来讲一个东西，他的说法其实跟新说是有关的。 我们之前讲新诉讼标的理论，其实都讲得很浅，它算是一个比较入门的讲法，就是说我们重视的是受领给付地位。可是会有个问题哦，比如说好，现在这个题目他们吵得最凶的就是这个题目，如果他是为了清偿借款开了一张票，好，那都是200万嘛。那假设原告起诉说啊，我要这个200万，但是他其实背景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动作，好，一个是你跟我借钱然后我交付借款嘛，好，你跟我借钱，然后第二个是你开票给我嘛，好，发票行为，所以看起来是两个动作。那如果我一次主张借款加票款，到底是一个标的还是两个标的，就新诉就会有疑虑啦。好，因为你是两个动作啊，好，那这个背景不一样，那我但是我要的东西好像是同一个啦，好，又是200万，那到底算是同一个受领给付地位还是算不同的受给地位？那我们这边就分讲这两说好了，其实还有一说啦。好，我们先讲第一说。第一说叫一分之说，好，就是新说里面的不同的说法。那这个同学看到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啦，好，所以叫一分之。那一分之的意思就是说我用单一标准，我只用一个标准。那它的标准就是看声明，单一标准只看声明，声明如果长得一样就算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只看声明。好，所以这个同学应该会，你用声明来看，好，前面借款声明要怎么说？被告你要给我200万嘛，好，被告你给付原告新台币200万元。票款呢一样啊，被告你要给我200万嘛，好，所以声明都长得一样。所以如果照一分之说的话，这两个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哦，算是同一个。好，所以一分之两个借款跟票款都是200万，所以他认为诉讼标的相同。好，再来二分之说，二分之就是两个标准，声明加原因事实。声明加原因事实，而且呢，二分之说哈，他认为要等价判断。两个标准，好，声明加原因事实，而且要等价判断。什么叫等价判断？就是重叠判断的意思啊。重叠判断，只要有一个说这两个是不同的标的，就要认定不同。比如说我用声明判断出来是同，好，一样，但是如果用原因事实判断出来是不同，等价的结果诉讼标的是同还是不同？不同哦，你要取不同的，好，取不一样的，这个叫等价判断。好，有不同的就要取不同的。好，那这边回到这个题目，好，声明先用声明，声明的结果都是200万，所以诉讼标的相同。好，第二个标准用原因事实，这个同学要会哈。像这个题目啊，借款跟票款原因事实有没有相同？其实讲白一点哈，原因事实就看动作，你要去观察动作，它是不是完整的一个动作，还是说它是可以断的两个不同的动作？像这个题目就是两个动作嘛。一个是借款，对，一个是发票，发票行为是另外一个动作啊，所以原因事实在二分之就不一样。好，所以原因事实的话，一个是交付借款，另外一个是发票行为，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不同的动作。好，诉讼标的不同。 好，那一个同一个不同，等价的结果不同。这个是二分之说。好，我再讲一个哈，因为第三说是陆永嘉老师采的新实体法说，他们比较偏向新实体法说。在新实体法说，他如果遇到请求权竞合的状态，好，他说原则上我们都认定诉讼标的相同，原则上都认为相同。好，那只有一个例外，就现在这个题目，只有借款跟票款的竞合，他认为诉讼标的不同。所以其实心里想的是差不多的啦，好，就他觉得说那动作是两个啊，好，不一样的动作嘛，他认为这个情况呢应该算是不同的诉讼标的，其他只要是请求权竞合都算是诉讼标的相同。好，这是陆老师他们那一派的讲法。好，那我们现在好重心要摆在前面两说，因为杨淑文老师用的是前面两说，好，就是一分之跟二分之。好，那如果刚才同学你有听懂好前面这两说的话，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一分之跟二分之说，哪一说对于诉讼标的的范围是采比较大的讲法？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哪一个大？一还是二？你要怎么看？一分之说哈，他讲诉讼标的相同嘛，对不对？所以他的诉讼标的长什么样子？在他眼中，借款跟票款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嘛，对不对？这是一分之说。那二分之呢？二分之说诉讼标的不同，所以在他眼中诉讼标的一个是借款，一个是票款，一个是票款。好，所以哪一个大？一嘛，对不对？这很明显啦，一的话他的诉讼标的黄色这么大嘛，二的话诉讼标的不同，所以是绿色的，各自不同的两个圈圈是他们的标的。所以呢我们说一分之的范围比较大，它是广义的见解，针对诉讼标的是广义的见解。那二分之的话，它的诉讼标的不同，它的诉讼标的范围比较小，所以它是比较狭义的见解。你要先理解哦，不然你这样硬去背杨淑文老师的东西会很痛苦。好，就要先了解说哦，因为一分之比较胖，好，它可以包含比较多的法律关系。二分之比较小，好，它是包含不同，它是比较限缩，借款就是借款，票款就是票款，好，它是比较狭义的见解。好，那我们诉讼好，随着诉讼的发展，从刚开始到最后结束，需求会不一样。在诉讼刚开始重视什么？你们两个在吵架嘛，好，所以我就重视说啊，把你们带到法院来，好，然后呢，尽量去解决你们的问题。所以刚开始要采比较广义的，还是比较狭义的见解？刚开始为了解决纷争都会采比较广义的见解哦。所以杨淑文老师说前阶段我们要采广义的一分之说，它是为了解决纷争。所以在诉讼中好，甚至诉讼刚开始的时候到诉讼中，那原则上我们都会采比较大的见解，好，让很多问题拉进来，然后一并解决你们的问题。但是如果假设这个案子结束了，判决确定了，好，那我们说判决确定，那当事人可能纷争再燃，再提起后诉讼，那我们就要去比对啊，好，说你那个后诉讼主张的跟前诉讼有没有抵触前诉讼的既判例的关系嘛。好，所以当你要去比对前面的既判例，这个时候他说你就要采二分之说。所以如果他已经到了后阶段，所谓后阶段是确定后，就当这个案子已经判决确定后了， 好，那我到了后阶段，到了后诉讼，我要来决定前诉讼的既判例的范围，你就不能太大，因为如果你太大的话，当事人就不能提后诉，有时候对他反而会是一种侵害。所以他认为到了后阶段，你就要采比较狭义的见解，他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36页。好，第一个是诉讼审理阶段，就是前阶段。他说，在同一事件是否已经系属于法院，是否为变更或者是追加的判定，你要采一分之，因为它比较胖啊。好，它是比较广义的见解，它是为了解决纷争。第二个，到了判决确定后的阶段，好，我们要决定它是否受到既判例所及，既判例的范围到哪边，他认为要采二分之说。所以呢，当事人没有主张法院没有审理的部分不受既判例所及，你还是可以再诉，可以再来一遍，这样子比较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好，所以到了确定后的认定上，他就认为要采狭义的见解，这个就是杨淑云老师的说法。为什么叫流动？好，为什么叫相对的？就是前后是不一样的标准啊。好，就是确定前跟确定后是不一样的标准。所以同学，你慢慢念就会发现，好，诉讼民诉为什么那么难念？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然后每个人都要讲话，好，每个人都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就尽量啦，好，就尽量把它，我帮你把它整理好，那就尽量把它记起来。好，36页下面这个题目是杨淑云老师的题目。甲为餐厅待客趴设的小弟，好，某日甲将客人的椅，好，他的汽车停放妥当后，然后故意将钥匙放在明显的地方，好，让丙窃取钥匙，偷使汽车离去。那后来乙发现甲丙他们一起串谋窃车，所以就以这个甲为被告向 A 法院起诉，请求甲依据侵权行为赔偿损害。好，那从你现在开始念民诉，一定要养成习惯，看到题目先挑客体，只要有客体出现你就用蓝笔标记着，一定要养成习惯，这就是你将来审判的习惯啊。好，先抓范围嘛。所以你看到哦，第四行侵权行为赔偿损害，侵权行为就是诉讼标的，如果照通说实务的话，好，就诉讼标的，民法184。赔偿损害，那个损害额就是反映在诉之声明上面嘛。好，所以损害的部分就是声明的部分。那诉讼系数中，乙又以甲为被告提起第一个向 B 法院起诉，请求甲用不当得利返还汽车，就要用你的蓝笔再画一下不当得利179第二个标的返还汽车，诉之声明嘛。好，声明的部分就出现第二个诉讼客体，括号二向 C 法院起诉，主张乙跟甲之间成立寄托，然后呢甲要用契约关系负返还不能的损害赔偿责任，所以它是寄托的法律关系。好，然后用，然后声明是损害赔偿。好，那假设三间法院都有管辖权，请你从不同的诉讼标的理论说明，好，法院要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们现在做这个题目啦，好，我们现在说在只是讨论诉讼标的是同还是不同，好，就我们只研究诉讼标的，这样比较清楚。先画一下图，第一个是 A 法院，好，那他的诉讼标的是侵权行为184，声明是赔偿损害，那么假设他的损害是200好了，这是 A 法院。好，再来 B 法院的话，不当得利返还汽车，C 法院它是寄托损害赔偿， 好，这三个诉讼哈，它的诉讼标的算不算同一个？好，那杨淑文老师，请你用不同的诉讼标的原来看。所以呢，第一个哈，我们就先用就说。以就说来看的话，诉讼标的是具体权利嘛？好，所以如果照就说，我用橘色的好了。好，这就说的标的 A 是乙对甲的184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B 乙对甲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损害赔偿请求权。然后第三个是寄托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三个是不同的权利嘛？好，所以这边是三个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 A 不等于 B， 不等于 C， 都不同。好，再来新说。听说我们现在学的比较完整，好，所以全部一起讲，一分之。第一个。一分之说怎么讲？那同学上课就把它背起来，因为这不难嘛。好，一分之单一标准，数值声明。好，所以只看数值声明，只看声明。好，所以又回头去看那个这三个图，声明有没有一样的 ？A， 你要给我200万。好 ，B， 你要给我赔车 ，C， 你要给我200万，所以 A 跟 C 一样嘛，对不对？然后 B 不一样，好，所以只看声明的话，它是 A 等于 C， 不等于 B。再来二分之，二分之的话，两个标准，声明跟。原因事实，声明跟原因事实，而且要等价判断。好，那声明的话，就刚才讲的 ，A 跟 C 都是200万。好，然后 B 不一样，是返还 K 车，所以是 A 等于 C 不等于 B。好，那如果用原因事实呢？来，这个同学要会哦，因为这里很多同学会出错。如果用原因事实来判断 ，A、B、C 三个一不一样？所以同学你要回去看题目，你要观察题目，它题目过程当中有没有可以切割的不同组的行为，还是说它如果从头到尾是连贯一个不能切的行为，那就算是一个原因事实。这样了解吗？比如刚才讲的借款跟票款是可以切的嘛，它是两个不同的动作啊。但是如果像这个题目，它从头到尾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就是说啊，把钥匙丢到那个地方，让它去偷走嘛，那是连贯的嘛，不能切的。如果切的话，就不会构成这些问题嘛。好，所以它是连贯的，所以它的原因事实就是同样一个，全部都相同，连续的一个行为。所以这边原因事实的话，它会都一样哦 ，A。等于 C 等于 B， 它是同一个连贯的行为。好，那等价的结果，等价的结果，结论是什么？取不同的嘛，对，所以要取上面的。等价结果是 A 等于 C 不等于 B。 好，再来第三个新实体法说，请求权竞合，这个题目是嘛？ 好，原则上都算是同，这里没有票款跟借款，好，所以都算同，所以是 A 等于 B 等于 C。再来第三说哈，杨淑文老师的讲法，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好，那相对的这样的说法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阶段就是诉讼中，后阶段判决确定后。好，那第一个诉讼中的话，要采用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小的见解？比较大嘛，为了解决纷争，所以诉讼中要用一分之说。好，那判决确定后涉及到前诉讼既判例的问题，好的检讨，那为了避免后诉讼范围过小，所以呢他认为要采比较小的见解，所以判决确定后他会采二分之说。好，那诉讼课题哈，我们就介绍完。37页这边有选择题，这个同学可以回去练习一下，我们之后会给同学答案。好，再来38页诉讼主体论。那诉讼主体哈，我们之前有提过，包含法院还有当事人。那法院的话，重点就是两个，管辖跟回避。所以呢，法院我们讲比较快哦，因为这个比较不重要，因为我们要留时间到后面，因为其实现在比较讲的比较慢了，已经比之前前几轮进度还要慢。好，因为我今年这轮算是讲义第一次有做调整啊，就是说之前动的算是比较少的部分，然后这一次讲义新的地方会比较多，好，所以会上可能比较慢一点。那诉讼主体啊，法院这边第一个重点是管辖。好，那管辖的问题其实还有前面的问题要先讨论嘛。比如说我这个案子好，到底是民事法院管的还是行政法院管的，我们要先切割，好，先把它分开来，这个就是审判权的问题，这要先讨论。然后还要讨论说这个案子是我们国家管的还是别的国家管的，这是国际审判管辖权的归属，这有前置作要先讨论。好，第一个我们先看审判权。好，在38页的括号一，审判权是把全国民事法院打包在一起，好，这个叫做抽象的管辖权，就是这个案件是民事法院管的还是行政法院管的，这个叫做审判权的归属。那这个都是依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来做认定。好，如果涉及到公法的部分，就是由行政法院来归属。那我们这边第二个，好，这其实这边都法条31条之一，好，有一个审判权的恒定，我们之前在讲流程的时候有稍微提过。好，我们有四大恒定嘛，那只要看到恒定都是恒定在什么时点，起诉当时的状态，那起诉采的是到达主义，好，就是起诉状送达法院的那一天，好的状态来做判断。所以只要起诉当时法院有审判权，不管将来怎么样改变，好，不管事实法律如何改变，全部都认定是有，好，这个法院都还是有审判权，这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程序安定。好，第三，审判权的遗失不在理。好，那本来同学观念要清楚哦，一般我们诉讼法上面讲的遗失不在理都是讲什么民事法院里面，然后也不算是，也跟国际案件无关，所以像国际案件不适用遗失不在理。好，然后呢民事跟公法案件也不适用遗失不在理，本来都是不适用的。但是毕竟好，如果你在同样一个案子，然后在民事法院起诉，然后又在行政法院起诉，算是浪费大家时间嘛，好，也不好。所以现在31条之一这个是例外的规范，好，就规范了一个审判权的遗失不在理。所以如果已经系属在不同审判权，那当事人就不能再跑到另外一个法院去。好，所以如果已经跑到行政法院了，也就不能再跑到我们民事法院。好，再来第四，审判权的冲突。好，那这个冲突的话就分成积极冲突跟消极冲突。好，这个都帮同学整理好了。 那肢体冲突的话呢，就是大家抢着要管。好，那抢着要管的话，就适用31条之2。好，比如要先到民事法院，那民事法院认为，就普通法院，好，认为他有这个审判权，然后裁判确定。其他法院指的就是行政法院，好，行政法院就会受到他的拘束，所以就不能再管了。好，所以就民事法院来处理。那第二个，如果他先到行政法院，这个是行政诉讼法的规范。那行政法院的话，认为如果有受理诉讼的权限，好，确定的话，那民事法院也要尊重他，好，也会受到拘束。所以这法条看一看，然后选择题会选就好。这边应该好，一般都是出选择题啦。好，来翻过来39页。下面这边是消极冲突，那消极冲突的话是大家都不管，好，都不管这个案子，那也是一样分先到民事法院还是先到行政法院。好，那如果先到民事法院的话，就是用31条之2，好，第二项，如果他认为自己没有受理诉讼的权限，好，你要依职权裁定将诉讼移送到行政法院去，所以这个法条反而比较重要，好，因为这个法条毕竟是邱老师的条文，它有一个重点精神，就是你不能让当事人求助无门啊。好，你不能说啊，民事法院说这不是我的，然后到了行政法院说，哎，这不是我的。好，那这样子就没办法保障他宪法上的诉讼权。所以如果民事法院认为自己没有权限的话，应哦，注意是应。好，所以你将来当法官，你一定要依职权帮他做一个好的归属，找到一个好的归属啊。好，所以帮他移到行政法院去。好，那下面这个座谈会是同一，回去看就好了。好，这个也同一参考。然后黑色圈圈二，诉讼事件如果不属于民事法院，好，然后又不能移送的特殊情况下，你最后就是用裁定驳回。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这个例子变得现在变得很少，几乎没有啊。但是重点是好，你要知道它的定位，好，因为它是摆在249D下嘛，所以它是我们审查的第一关哦。好，所以要记得审判权的问题，有没有审判权的问题，它是摆在第一关。好，我们今天讲了四个关卡嘛，好，摆在第一关，合法要件就要做审查。好，再来下面，如果他先跑到行政法院，好，这边就是用行政诉讼法的12条之2的规范。好，这个看一下就好。然后我们诉讼法比较重要是黑色圈圈二，哈，182之1。普通法院就其受理诉讼的权限，如果跟行政法院确定的裁判见解不同，所以他的情况适用的情况就是我先到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说啊这个案子不是我管的，好，然后当事人再跑到民事法院，那民事法院觉得好像也不是我管的，所以注意哦，是应，一定要停下来。好，所以民事法院要裁定停止，然后申请释宪。好，所以是裁定停止申请释宪，但当事人合议院由普通法院裁判，由普通法院裁判，所以暂说的地方要注意，这邱老师的精神嘛。如果当事人说好了，好，说我们两个要由民事法院处理，这个时候就由民事法院处理，所以民事法院会受到拘束。这个是什么法理？看到合议就要想到程序选择权、程序主体权、处分权，好，都是共同的概念，所以要尊重它。好，第三，如果大法官说好，民事法院没有审判权，那民事法院就要将这个诉讼移送到行政法院去，反正是确定要帮当事人找到一个最后一个归属啊，好，帮他找到最后应该去的地方。好，下面第五，如果欠缺审判权，好，法院的处理方式原则上诉讼中就照我们刚才上面讲的，好，那些法条适用，但是重点是齁，总是会有糊涂法官违反嘛，然后最后下了判决嘛。好，所以那个判决到底要怎么救济？所以下面的括号二，如果已经判决还没有确定，这个时候就上诉。那因为欠缺审判权是严重的情况，所以一定是让他可以一直救济到底。好，所以这个是可以上到第三审，469第3款。那上诉之后呢，就是要帮他回归正途。所以上级法院你帮下级法院回归正途的方法就是你下面做错了嘛，那我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废弃。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上诉就是为了去审究下级法院做对还是做错啊， 所以如果他发现下级做错，第一个动作一定都是先废弃，从头来一遍。好，所以废弃之后，然后再帮他回归正途，就帮他裁定移送到有审判权的法院，好，帮他回到正确的路。再来，如果确定之后呢，40页的上面，好，这个都是可以一路就记到底的。所以确定之后，他是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可以作为再审事由。好，用496第一项第一款的部分。那这个审判权是严重的问题，所以你还要知道它是无效判决，它是无效哦。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学到两个无效嘛，第一个是诉外裁判超过审判对象范围，处分权主义，好，超过的部分是无效，很严重。还有第二个，审判权的欠缺根本就不是我们家管的，好，根本就是行政法院管的，这个时候它也会严重导致到无效。好，那下面管辖权的部分也叫具体的审判权，这个就很简单了。好，比如说我确定这个案子是我们民事法院管的，那问题是从北到南这么多间地方法院的民事庭，好，我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法院来处理，这个就是管辖权的问题。好，虽然也叫具体的审判权。好，那既然定义同学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审判权跟管辖权哪一个要优先判断，一定是审判权嘛。好，我要先决定这个案件是民事啊还是行政法院，如果是民事，我再决定是哪一间地方法院来处理嘛。好，所以审判权是管辖权的前提要件。好，下面第三，国际审判管辖权，这个是用在处理涉外案件。好，涉外案件的处理，比如说这个甲是美国人，好，他来我们台湾观光的时候，好难念，观光的时候，然后在那个40夜市被打，好，所以现在这个甲来对乙诉请损害赔偿，好，用民法184。好，那现在同学要先想，这个案件是不是我们国家管的？因为它刚好是一个涉外案件嘛，好，不管是人的涉外还是事件的涉外，这个都算，那这个是人的涉外啊，它是一个涉外案件。所以我们要决定好这个案件是不是我们国家可以管，好，这个就是国际审判管辖权的认定的问题。那同学你可以看讲义，好，第一说是我们实务通说的说法，它叫逆推之说，这个是目前实务通说，所以你将来当法官也是用逆推之说。好，那逆推之为什么叫逆推，他说你要先翻我们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好，所以要先翻我们国家的民事诉讼法，然后看有没有法条可以用。好，如果找得到管辖权的认定的条文，他说逆推回来代表我们国家可以管这个涉外案件。好，所以是先看我国内国的民事诉讼法，然后如果有适用就算我国家是可以管的。好，那推次给同学看，好，第一个这个案件，好，他的侵权行为地在士林夜市，好，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因为是涉外案件嘛，好，所以就逆推之先看我们民事诉讼法，找到一个，哦，我国民事诉讼法15条第一项叫做侵权行为地，好，行为地的法院有管辖权，所以呢士林地方法院有管辖权。这边逆推了没？还没有吗？还没有，好，我们是先翻我国民事诉讼法，哦，找到这个士林地方法院有管辖权，再逆推，所以因为士林地方法院有，所以可知我们国家可以管嘛？对，我们国家是上面的，所以这个才是逆推，所以逆推说，逆推之，好，我们国家有国际审判管辖权，所以最后结果是我们国家可以管，好，所以是我们国家里面的士林地方法院，好，有管辖权。再来第二说， 第二说是邱彦公老师，好，骆永嘉老师也是采国际审判权分配说。那讲义上我们用的是邱老师的，好，就以邱老师的内容为主。好，那一样，邱老师都不重视法条嘛，好，他重视的是精神，重视的是法理，所以你要找他的法理的判断标准。好，先看一下他的说法。他认为，好，国际审判管辖权的本质是由关联各国协力分摊审判机能的问题，所以你要从达成追求裁判的正确、迅速、经济，还有当事人间公平的诉讼制度着手。所以在解决跨国纷争时，你要从国际协调的观点，依实际需要做修正，不以全面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好，为什么要带同学看？你将来我们课程总是会有结束一天嘛，所以你将来看邱老师的东西，你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一段看完，然后抓他的关键字，你不需要全部背，因为你发现他的关键字都是一直重复都一样东西。好，所以你要去抓他的重点。所以你看完之后，你抓到什么重点？我抓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最后一句话，不以全面适用民事诉讼法，他在骂哪一说？逆推之说。他在批判逆推之说，你太僵化了。好，你怎么可以全部就用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律？他说不能，这样太僵化，你要去弹性的调整。好，那弹性调整他有没有给你标准？第二个重点，你有没有觉得第二行有一些字眼在闪烁？什么正确啦，好，迅速啊，经济啊，公平，所以这个法理要把它挑出来啊。好，正确、迅速、经济、公平，这就是他在判断国际审判权归属的一些抽象的标准啊。好，所以你在遇到这种判断的个案中，你就是用这些标准来解决。好，比如说下面，好，第一个，他说就个案来判断。好，如果就经济上或地理上处于劣势之人，没有办法期待他有能力到外国诉讼，那本国法院就不应该，好，因为国际审判权管辖权的否定就不受理这个案件。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当事人住在玉山山顶，好，他又很穷，他又是原住民朋友，那这个时候你叫他到美国去诉讼不就很可怜？好，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国家可以处理这个案件才对。好，他用到什么法理？经济、公平，对，你要去对照上面那四个标准啊。好，所以上面四个标准是正确、迅速、经济、公平嘛。所以像第一个，至少你可以联想到的就是跟经济啊、好公平有关，比较弱势的当事人，你就要保障他嘛。好，所以我们国家就应该可以管。好，第二个，以原就费的原则应予排除或缓和。好，那以原就费我们后面等一下就会看到，它是第一条第一项。好，这是大原则。所以原则上你要去认定有没有审判权、管辖权，都是用好，就是用以原就费原则来处理。可是呢，邱老师其实有点反对以原就费。他说如果你严格贯彻以原就费，但是如果会影响到，好，就第二句话，如果会实质否定原告受救济的机会，你就要做个调整。好，就有需要做个调整。好，所以这里用到的法理像是公平，最主要就公平。好，所以如果不公平的话也需要调整，所以它都是抽象的，好，都是个案判断。第三，细争物的所在地。好，比如说这块土地在我们国家，那你就不需要大家跑到美国、跑到外国去诉讼。第二个，证据易收集地。好，比如说其实二跟三是一样的，当事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地方，这个时候这三个，他说如果有助于好充分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满足达成正确裁判的要求，也可以作为判定的标准。所以同学要记得是例子哦，你要记他的例子，就是什么细争物所在地啊，证据收集地啊，好，从事经济活动的地方，这三个地方认定是有国际审判管辖权，好，审判权。那这三个地方对应到上面有用到什么法理？正确，对不对？比如说我要分割某一块土地，土地在我们国家，大家就不需要跑到外国去诉讼嘛。好，为了达到正确的结果，迅速也是啊，经济也是啊，所以这三个至少对称到的就是正确、迅速、经济。好，所以法理它其实都跟上面那四个关键好是有呼应的。好，所以邱老师的是抽象的标准，好，就反对我们实务通说的逆推直说。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